彝族的正月叫蛇月，亦都是他们庆祝新年的时间，和汉族一样，他们亦都要大扫除。不同的是，彝族会扎几把扫把，分别扫房间、大堂、厨房等等。但是为什么不用同一把扫把呢？原因是彝族相信扫把越多，来年的财富越多。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Case 3SSS 彝族之苦。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呢个大年初一嘅摩星岭四号。 嗯， 好 ，case number 头先讲过啦，三 SSS， 题目系 彝族之苦。首先当然要解拆，呢次一定要解拆啦。 系系， 个 number 点解系三 SSS 咧？吓，咁咧，我谂好多香港人又好，好多中华子民又好，你都好难，其实好了解到彝族呢个民族嘅。 嗯， 吓，咁但系喺我眼中咧。我哋系过分唔认识呢个民族啦，因为呢个民族咧，可能喺我哋中华民族里边系其中一个几重要嘅一个少数民族嚟嘅。 系 咁、啊、而头先阿咪后咧，阿祖问我嘛，你问我个彝字点写嘛？嗱、啊，个彝字好复杂嘅。咁咧， 讲解呢、 這个我就咁形容嘅， 分三楷啊， 系啦，由上中下三楷。上楷咧就系、是、一个互相个互字冇咗个头， 系冇咗顶嗰一划， 系啦。咁而个下边中间嗰度咧，就左边咧写一个米字，右边咧就系巧思， 即系好似粉丝个丝字， 系啦，巧思边系啦。咁而下边咧就好似个双十咁样，就呢、這个就系个彝字啦。咁彝族咧以前咧，即系话佢未被规范之前咧，个写法有唔同嘅写法嘅，就包括有即系嗰啲野蛮人嘅彝人嗰啲彝字啦吓。咁呢个字呢以前旧时有啲唔同嘅人都会用嘅、嗯、或者係古籍有时都会用呢个字嘅。咁、嗯、后来主要係由1949年之后啦，新中国成立之后就统一晒㗎啦，就用返呢个彝字嘅。咁、 嗯、 有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就係当时毛主席先生呢就认为呢嗰、那个彝字有少少觉得係侮辱咗，即係 downgrade 咗呢个族群，咁、 嗯、 有少少蛮夷咁嘅情况啦。第二就係用呢个彝呢，就佢话代表咩呢，嗱嗰、那个互相个互字冇咗个一话呢，就代表一个屋顶。咁、 uh-huh. 屋里面有米有织布，之后仲有一个吊脚楼可以住人，即係佢意思係套用咗一个咁样个意识形态。 哇， 用咗呢个字。 但係特别安排呢个咁靓嘅字俾呢个民族。 係冇错。咁我諗需要嘅，第一当时如果彝族冇帮共产党去喺呢个中国西南边帮拖去打国民党嘅话呢。都未必会系统好快地统治到西南部嘅， 有故事， 有故事。彝族真系同毛泽东关系非常之好噶、 嗯。 第一，第二咧，就系、是、当时我谂佢统筹咗之后咧，咁你呢个民族其实咧，好多人都唔清楚，中国里边有50几个民族啦，其实50几个民族系笼统啲嘅称法啦，因为仲有好多 branch 分支吓，你咁样数落去，其实超过200几个嘅民族，但系当然你计大朗咧就50几个民族啦。咁彝族咧，其实咧就系、是、差唔多占嘅比率咧，就系、是、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里边咧，佢系人数排第6咁多噶啦， 少数民族系。 佢差唔多 占据地喺边度咧？ 嗱，冇错，佢占据地咧就系、是、主要系四川嘅西南边， 嗯， 打落去到云南嘅北边， 嗯， 再黐住少少广西同埋贵州都有。OK，、嗯、个幅员度都唔算细嘅， 吓，都大 的，都大嘅、啊，而大概而家以一个非笼统嘅估计咧、 啊， 人数系属于彝族嘅咧，都超过700万噶啦。咁、 嗯、 佢、啊、总之系排第6位、嗯、多嘅少数民族、啊、你话佢少，其实真系唔算少噶啦， 少数民族 唔算少数啦、 okay. 而咧，咁我头先讲啦吓，咁、啊、呢个民族佢我好中意嘅，我好钟情嘅、啊、因为佢实在太多 靓女好多， 唔关事、啊 okay. 相反啊。 呢、 這个族群，梗系喺香港先讲啦。我喺大陆真系唔够胆讲嘅，因为佢哋呢个族群系出名恶， 800万人， 出名恶噶。 哦 okay. 靓啊，真系好难讲得出口咯。靓嘅咧，话俾你听边啲民族靓啦，苗族靓， 苗系好出名 嘅。系啊，纳西族靓，纳西族如果有时汉族娶纳西族姑娘咧，抵得谂噶，因为纳西族啲女系女人出去做嘢，男人头噶嘛。男人系一起身就冲茶，同埋玩雀，咁女人就出去打工养老养老公，呢个就纳西族。 玩咩玩苦啊？唔该。所以佢样个个都凶神恶煞咁样， 个个都恶咯，总之皮肤又差， 皮肤差你都知。嗱，云海， 咁你见到噶嘛？ 嘅有啲嘢 见到噶，睇睇梗系知啦，睇都知佢差。咁点解我会即系将嗰个3SSS 视为咗一个佢今日嘅 case number 咧？咁因为呢彝族呢佢喺咁多千年嚟呢佢有一个自己嘅文字系统㗎。呢个就係亦都係有别于一般嘅少数民族。因为绝大部分嘅少数民族呢佢係冇自己文字嘅。只有係一个方言。但係彝族系离奇地呢第一佢其实喺古代嘅彝族呢而家就算啦而家可能係因为个历史洪流问题啦。佢係有高度文明嘅。呢样嘢系我点解中意呢个族群嘅其中嘅原因。第一，佢哋有高度文明，佢哋有高度口传及文传历史嘅记载。OK， 一阵慢慢再讲嗰啲记载啲咩系我好中意嘅。第三就系佢有自己嘅独特文字。呢啲文字咧，我当年咧，我第一次喺大陆见到啲文字嘅时候咧，我仲以为系卡通片啲字嚟嘅，我就望咩个？ 可唔可以形容少少个字大约系点嘅？ 嗱，形容出嚟好难，你就觉得你好似喺睇卡通片里面嗰啲卫星字啊、宇宙文啊、 okay. 古怪字，但呢以前呢佢啲字系都喺唔同嘅，即系唔同地区嘅彝族呢都有少少唔同嘅版本，但都有统一嘅 ,ok。咁多谢毛泽东啦，又都系佢后来呢就要人派人呢去帮助彝族呢就做一个规范性嘅字体。咁就将好多古老嘅彝文呢就再规范晒就变咗一个好系统式嘅排晒俾人去读嘅。咁而家呢个彝族呢甚至喺电脑系统里面都系可以用到添嘅。OK， 亦都多谢毛泽东啦。1974年呢就出现咗最规范嘅彝文啦。咁我俾一个规范嘅彝文嘅彝字表俾你睇下。你睇下你点样形容呢扎字啊。嗱我而家俾阿祖掀开啲页。呢啲呢就係、已经超过2000年嘅彝族文字啦。 哇。嗱好明显呢大家呢如果曾经呢去过埃及啦或者係睇过关于埃及金字塔入面呢一啲墙上面嘅图画记载啊譬如话一条鱼系代表耶稣基督呢嗱呢啲文字係类似啦。啲鱼叉啊天即啲天线啊嗰啲呢 咁 样 形容唔好啱喎。 即全部都系啲图我觉得好似啲图案咁样嘅。同埋呢有少少似啲太极图案有啲。 其实呢 一段一段嘅。 佢如果要形容呢总之一集符号。 符号。 一啲如果你喺罗兹威尔飞碟碎片撞落嚟，你见到呢集符号，你会觉得系外星文。 诶、欸，有少少似易经嗰啲文， 都似 易经文似。哇，而家谂翻起。 而咧佢呢啲彝族文咧，咁我自己开头第一次睇嘅时候咧，除咗似宇宙文之外咧，我就觉得甚至似以前伊拉克以前嘅。巴比伦旧时代嗰啲阿苏美文咧，都似嘅，即系棒形字， 都似，都似部分似。 咁你觉得好奇？即系对最初，当然我年轻的时候接触第一次接触彝族啲文字嘅时候，我谂点解咁怪嘅？ 怪，完全怪。 我开头仲以为啲新嘅文字，咁后来发觉，哦，原来唔系旧嘅。 即系你成见到系啲个文章。 唔系啊，你如果去到而家大陆啲彝族嘅地区咧，系一边系汉字，一边系彝族字嚟噶，系必定要摆晒出嚟嘅。 正常嗰啲 火车站路牌。街市图所有嘢咧都要有，一定要有彝文噶，呢个系规范嚟噶。咁、 okay. 啊、当然啦，呢、這个唔系所有嘅中国地区会啦，因为我都讲嗰个前因啦。因为彝人对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恩， 有贡献， 有贡献，所以冇办法。佢哋嘅福利系坦白讲啊，我讲嘅，佢哋嘅福利同埋容忍度系大过一切其他嘅少数民族嘅。 系咪即系？我话俾你听，到等于喺美国嘅印第安人咁样。 差不多啦。 O K， 应该可以再讲个少少。我啲接觸嘅講法 ，OK， 咁、 咁呢呢啲嘅文字呢里面呢头先嗰个其中啲符号呢就係写法，就係如果係一个中文嘅一二三个三字隔嚟有三个 S 呢，呢个其中一个佢哋嘅一种嘅即係砌出嚟嘅字嚟嘅，即係唔同个符砌出嚟嘅。而嗰个字呢就係老虎嘅虎字。 喔、oh, okay. okay. 咁原来彝族呢佢哋相信咩呢，佢哋相信自己呢係某部分呢，我要咁样形容啊，今日所讲嘅呢就係一啲比较笼统啲比较主流啲嘅一啲嘅关于彝族嘅报告，因为彝族嘅文化係好复杂㗎、 mm-hmm. 复杂到就係佢唔同嘅年代唔同嘅地区、mm-hmm. 有唔同嘅演绎彝族或者移民嘅方式方、啊、或者彝族嘅传统习惯或者研究方向都有唔同嘅。咁、啊、当然你 detail 你要慢慢去论啦、嗯、我相信如果你有兴趣你先去论啦、嗯、因为呢个系相当之困难嘅事嚟嘅、嗯、,ok? 我亦都觉得你哋唔会咁做㗎啦、嗯、我论啦，我论完话俾你哋听啦 ,ok? 咁就听下啦。 係啦。咁主流嘅讲法就系其中一部分嘅地区嘅彝族人呢，佢哋相信其实佢哋系老虎嘅后代。 老虎嘅后代、 嗯、老虎嘅后代。而呢最得意嘅地方系咩呢，就係、是、原来佢哋认为整个宇宙 嗯 係由宇係、由老虎嘅尸体而来。 吓点解呢 嗱个传说系咁㗎。 堆砌出嚟咁样啊。 类似啦。嗱我哋讲返少少前因啊。彝族呢佢有大量嘅文献。 是 用彝文写的，而家好多好多呢十几年呢有好多汉人同埋彝族嘅人呢就将佢翻译咗做汉文嘅。当然有啲人有唔同嘅翻译版本啦，但大朗系差唔多嘅。咁彝族嘅翻译书呢系好得意嘅，好好睇，因为全部嘅古代记录讲緊系差唔多二千至四千年嘅历史、去讲緊佢哋嘅传统文化。佢哋嘅传统文化里面记载大部分系用史诗式记载嘅，系、用诗句去形容一段一段嘅历史，但系好似可以唱出嚟，可以口传，可以用文献 ，OK， 好特别，好特别嘅呢个族群。咁而当中有部分嘅内容咧，点解我咁中意呢个民族呢，就好似圣经嘅。 哦， 一阵慢慢先讲。 咁特别， 好特别。而里面咧。头先讲个老虎嘅故事咧，亦都系讲紧佢话人类同宇宙嘅起源系点嘅咧？咁样，佢话当年其中一部分嘅史诗咁样形容嘅，佢话咧，原本嘅世界咧就系混沌嘅，乜、都冇嘅。即系你记住佢好形容好多世界创造之前嘅环境。 彝族佢哋即系形容佢个民族形容呢个世界有之前。 系啦。是同创世纪第一段好似的。 一模一样啊， 但是形容的内容和的说法呢是有数以百计不同的族群那些文献呢都是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好似的。似得不得了的都是混沌啊咩呢样嗰样啊水向。 再起初。 是啦差不多或者是天使上水是上下类似咁嘅嘢全部系咁样形容的。咁但是呢嗰时未有世界的。咁、忽然呢就有其中一个版本啦，就有个五兄弟咧就走咗出嚟，就有遇咗一只超级大老虎。咁咧就唔知咩原因啦，可能系因为惊佢俾人即系陷害，即系杀佢哋啦吓。咁呢五兄弟点嚟亦都唔好考究啦吓、神话嘅嘢你唔好乱噏啦。 未到重点。 系啦，因为你谂下创世纪都话自上帝话自己系我们，我都未考究到点解系我们啦吓、你唔好话三位一体啊。 好明 显 有问题啊。 好、明显有问题，你话噶。圣经有问题， 偏字粒都有问题， 偏字粒有问题，我觉得肯定上帝系唔止一个啦， 兄弟们生 系啊，佢五兄弟咧就见到啲老虎咧就开始斩， 系 杀杀杀杀杀杀吓， 见到老虎就斩， 唔系啊，即系见到嗰只超级大老虎杀杀，咁咧就嗰个文献里边形容就系咧，即系老虎咧俾人斩个头啊、手啊、脚啊、身啊、内脏啊，其他嘢咧就化成而家个宇宙嘅体系，即系话头系一个太阳，唔知乜嘢，即系我唔记得个 detail 啦，即系话 即系老虎斩完之后 系啦，啲尸体分开晒啦，即系你幻想下一劈劈啲尸体周围走啦，即系变咗而家个宇宙啦，包括太阳啊、星星啊、月亮啊、地球啊、所有其他地方啊呢样嗰样。嗱，如果你咁样纯粹咁形容咧。咁你就会觉得哦咁好多文献都系咁形容㗎啦，可能少数民族都系盘古初开都系咁啦，系咪我以前去巴捞呢嗰啲土著都系咁形容，有个巨人搭咗落个海度就化成佢哋嘅巴捞呢个群岛啦。咁最特别系咩呢，最特别就系不但止佢好多创世纪里面嘅形容同佢哋形容好似啦。第二就系差唔多所有嘅形容盘古初开，即系讲緊宇宙之初啊、世界之初啊嗰阵时嘅世界嘅时候呢，彝族人呢你记住喎、佢系一个而家喺我哋眼中望呢个族群咧系落后嘅、，OK？ 佢哋系讲到明话俾你听，地球咧系圆嘅， 已经讲啦。 系啊，我话俾你听呢样嘢系，我觉得我觉得冇办法向而家嘅常理解释噶。 但系嗰阵时冇证据嘅，佢净系讲咗呢一。 唔系佢唔系佢唔需要证据，佢话俾你听系啊。世界是圆的，我们站在这个地球是圆的。OK， 他还要有神话告诉你，神话是这样的，神话告诉你为什么。OK， 当然我们一会讲个神话，但是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个族群他可以知道，我们讲的西方文明都是这几百年才知道地球不是平的，是不是一块板，是一个圆的球体。而彝族已经在二三千年前是已经知道，有文献记录的了，有口传记录，为什么他们知道地球是圆的呢？好了，他说个故事是这样的，他说以前呢那天呢都是混沌的，其实其中另外一个版本是这样的，有混沌这样那样的。那么就有两兄弟，有两兄妹，因为经常有两兄妹的故事出现的，都几次亚当夏娃的，所有讲他兄妹的故事。嘅时候，甚至其中有个有一个族群，即系有一个族群嘅彝族咧，佢有个名俾嗰个男人嘅，嗰个唔知叫做咩阿阿杜乜乜乜，即系同阿 don 嗰啲好似嘅 ，OK， 好离奇噶吓，都系讲紧两兄妹 ，OK， 咁呢两兄妹咧就冇嘢做咧，喺个混沌度飞下飞飞下飞下咁样，系啦，佢话叫做飘，佢形容 OK， 咁我哋叫做飞啦，飘嚟飘去，咁冇嘢做，好闷嘅，咁突然间有个神仙咧就打开个混沌，喂！快两样嘢，你俾你哋做，几似耶和华？ 突然间咁样 嘅，系啊，佢话喂，派啲嘢俾你两兄妹做。嗱，做阿哥嘅整个天出嚟，做阿妹嘅整个地出嚟。 系， 唔系调转咗 ，sorry， 啱啊，个妹做地嘅，个哥做天嘅 ，OK。咁咁你呢个工作就你自己去諗点做啦，即係一个好 creative 嘅工作嚟嘅，乜冇指引嘅，你鍾意点就点啦 ,ok。 总之个目的就要达到係做天同做地。 係啦，咁两个兄妹就好迷茫，心谂死啦，你无端啲贫空叫我做个天做个地点算呢？咁呢佢喺度飘，两兄妹不断喺唔同地方飘。咁佢阿哥呢就突然间撞到一隻嘢，冇考究佢点嚟嘅，撞到一隻超级大蜘蛛， 啊、 但系话俾你听咧，好多民族系有蜘蛛嘅传说嘅。 嗯， 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再楞少少关于乜嘢 蛇， 唔系噶，嗱个蜘蛛咁讲嘅，个蜘蛛冇讲嘢，sorry，个蜘蛛咧就喺度织网。你一讲到蛇，我就认谂到嗰个蜘蛛识讲嘢添，真系 sorry。咁个蜘蛛喺度织网 ，OK。咁咧嗰个阿哥就话啊系，咁我要整个天嘅话咧，我就要整到好似个蜘蛛网咁，好似成个圆球咁包住呢个世界。是蜘蛛网式，但是这个都是很前卫的想法啦。OK， 个妹咧就撞到咩咧？就行下见到一棵树，系啲冷藤树。佢话好啦，咁而啲冷藤原来咁结实，同埋会一路缠住其他嘢嘅话咧，佢就用冷藤咧就去编织一块地出嚟。而呢块地咧，嗱，记住啊，佢咁形容噶，嗰块地咧系平嘅。OK， 嗱，同我头先讲嘅有唔同噶，系平嘅。 系啊， 咁咧个哥咧就开始咧瞓着咗啦。做做下即下瞓着咗啦，个妹咧就好勤力， 不停系咁织， 系啦，不停系咁织。但系咧喺彝族里边有好多个传说同埋故事咧，都系比较女人聪明过男人嘅，同埋女人系因为有部分嘅彝族曾经系试过武系家族嚟噶嘛，吓，即系武权至上噶嘛，吓。其实我哋中国人以前都系武权噶，系武系社会嚟嘅，后嚟先变咗父权嘅咋。咁咧就整个块地好大， 系 咁咧，咁个哥哥醒咗啦，之后突然睇。你玩嘢啊妹，你块地 点追啊？ 唔系啊，你块地大过我块天，即系个蜘蛛个球咧系细啲啊。咁佢妹个块地咧系大得滞啊。咁啊，哎，你妹咁勤力吓，搞到而家我块天包唔住个地，点算啊？咁咧突然间唔知系乜嘢嘅原因咧，可能系天神啊，俾咗啲牵使佢。 系 佢好。你唯一一个个天可以包住个地，有个做法就系点咧？个哥咧就捉住嗰个地嘅你谂下一个长方形嘅地啦，个哥咧就捉住一个两个角，个妹咧喺另外边捉住两个角，就整弯佢之后咧就包成一个圆球体，咁个 surface area 就会缩咗变成一个球形，咁咪细咗啦，系咪？咁所以咧呢个世界就被创造出嚟啦。但系呢个系一个远古嘅彝族世界嘅创造史。 啊！ 咁点解佢哋会知道地球系圆噶？ 唔系咁，佢哋嗰阵时当其实系凭佢哋嘅呢个谂法啫，佢亦都 即係咁講嘅嘛，因為傳統啊、傳說又好咩都好啦。咁、所以佢哋有冇外來嘅科學證據因素咁樣嘅時候，咁佢哋當然相信㗎。 嗱，你話佢係冇科學證嘅因素咧，咁我哋就冇辦法推測啦嚇。咁、但係你要諗一樣嘢嘛，就係、話如果當咁多我哋嘅古代文明裏面、都認為地球係平嘅，咁點解呢一個民族佢 咁特別要話圓咧？ 佢有自己一個系統嘅這個科幻式嘅文字，佢、有咁多史詩式嘅故事。我有咁嘅諗法，我大膽假設，小心聯想啦嚇。 Okay, 我唔係小心求證嚇，叫做小心聯想啊，就係、一樣嘢。会唔会喺远古有一啲外来嘅族群，讲紧系嚟自外太空嘅？佢系教晓咗彝族好多嘢，包括咩咧？呢啲彝族嘅文化咧，又系唔知点嚟嘅。包括佢哋好识用药嘅，佢哋有好多嘅知识咧，包括天文知识、用药知识、耕种知识、水道知识，系唔知点样系非中原嘅体系里边，佢自己系独成一格嘅。OK， 又冇传到出去， 冇传到出去嘅，亦都有兵器嘅知识等等等等所有嘢。而呢啲嘢系咪就系讲紧由一个可能系唔知边个地方嚟嘅一个外星族群吓嚟、到话俾你，即系教晓咗呢班人，其实啊，你要点点点，即系话俾你听，这个世界系圆噶，圆球体啊，画俾佢睇。即係甚至文字係咪佢哋教佢一個發音系統，係、用呢種文字嘅， 或者邊個創造嘅咧？無啦啦， 佢有故事咯，但係故事唔特別嘅嚇。咁、而當中有啲嘅傳說，我時覺得佢係咪講緊一架太空船咧？你明唔明啊？即係包括咩咧？包括咧彝族除咗中即係尊敬老虎之外咧，而佢仲要經常有兩個故事咧，係掛喺所有嘅族群口邊，傳咗超過2000年嘅啦。 係關於 第一，佢哋認為咧竹咧，即係竹葉嘅竹，佢竹管嘅竹咧，係非常之咁有尊重嘅。 係 第一，巨型嘅竹咧，尤其是嚇，因為佢哋空心啦嚇竹啦，咁佢擺好多竹嘅嘢同拜竹嘅，以前都會嚇。第二咧就係葫蘆。OK， 葫芦同埋竹呢啲 shape 咧，系非常之令我有联想嘅，包括咧葫芦里边有人坐喺度啊，劈开个葫芦弹咗个人出嚟啊，呢啲传说系多到不得了。你幻想一下，有一个葫芦型嘅嘢喺2000几、3000几、4000几、5000几年前吓、飞咗落嚟嗰个彝族嘅大凉山，大凉山其中一个地区系彝族好多噶啦。咁落出嚟之后，嗰个葫芦啪开咗个盖。 跟住 几个外星人落出嚟教佢嘅所有嘢啦，你哋唔好咁傻啦，你种嘢要咁噶，因为嗰样可能你会噶嘛，如果你做咗外星人咧，你会去第二啲星球教人嘢噶嘛，系咪？咁即系佢坐翻个飞个飞机，冚翻嗰个葫芦型嘅嘢，飞走咗啦。咁佢传说就系经常有葫芦入边有人突然间走出嚟，或者斩开个葫芦里边有人跳出嚟等等嘅故事嘅。咁而竹咧，点解佢会咁崇尚竹咧？嗱，竹里边咧，佢亦都系曾经有个关于坐人嘅故事。点解咧？嗱，呢个系一个我觉得系其中一部分。因为如果你要 list 晒出嚟就好闷嘅，但我抽其中最精彩嗰啲啦吓。喺彝族嘅咁多个区域里边咧，因为彝族有分好多唔同彝嘅，有白彝、有黑彝、有其他彝等等嘅嘢啦。佢里边咧都不断同啲后人同埋喺文献里面讲，其实我哋整个地区，或者佢唔系用地区形容嘅，因为佢冇讲嘅彝族嘅地区呢样嘢噶，佢一形容就形容世界噶啦。OK， 佢话呢个世界咧系曾经俾天神咧系用大洪水毁灭。嗱，有文献噶，唔系一个叫做少数民族口传的故事啊。 佢必定。 是咩呢？你想讲咩？抄圣经啊？ 一定系睇过圣经。 喂，好明显，我而家越嚟越觉得就圣经开始抄我哋嗰啲少数民族同埋巴比伦啲文化啦。 哇！ 而咧嗰个故事咧系讲得好 detail 嘅。嗱，翻嚟就系讲天神点同佢讲，我哋会有大雨。之后会点样灭你？之后仲有另一个创世故事咧，又系有少少圣经嘅影子。 莫非佢哋都有十灾？ 吓、我又冇联想呢样嘢。翻嚟再讲。 摩星岭道同域多利道交界有一座冇门牌的白色建筑群，外间称之为白屋。白屋在港英时期属于充满神秘色彩的政治部，95年政治部解散，人去楼空。香港一个神秘组织自此进驻现场，开启一连串神秘档案，他们并且挂上门牌。云海 阿祖，魔星岭四号。